孝元冯昭仪，平帝祖母也。元帝即位二年，以选入后宫。时父奉侍为执金玉，昭仪始为长史，数月至美人。后五年就管生男，拜为婕妤。时父奉侍为右将军光禄勋，奉侍长男野王为左平议，父子并居朝廷。一者以为弃能当其位，非用女宠故也。而冯婕妤内宠于傅昭仪等。晋昭中上姓虎卷斗兽，后宫皆坐。熊毅出卷，潘建欲上殿，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。冯婕妤执前当熊而立，左右格杀熊。上问人情惊惧，何故前当熊？婕妤对曰：猛兽得人而止，窃恐熊至欲坐，故以身当之。元帝皆叹，以此备敬重焉。傅昭仪等皆惭。明年夏，冯婕妤男立为信都王，尊婕妤为昭仪。元帝崩，为信都太后，禹王聚居楚元宫。和平中，隋王之国，后徙中山，是为孝王。后征定陶王为太子，封中山王舅申为宜乡侯。申冯太后少帝也。是岁孝王薨，有一男嗣为王，时未满岁，有省病，太后自仰视，硕悼辞谢。哀帝即位，遣中郎业者张游降衣至中山小王。游素有狂疫病，病发怒去，西归长安。尚书不择善去状，有恐因污言中山太后助祖上及太后。太后即傅昭仪也，素常怨冯太后。因是前御史丁玄暗验，尽收御史官吏及冯氏昆弟，在国者百余人，分系洛阳、魏郡。巨鹿数十日无所得，更使中业者令史吏与丞相长史大鸿胪城杂志。吏受傅太后旨，积得封侯，至冯太后女弟媳及寡弟妇君之，死者数十人。乌刘吴扶助祖，依徐遂成言，袭君之曰：武帝时依修士赐至武帝得二千万耳，今欲上不得封侯，不如杀上，领中山王代可得封。立等合奏助祖谋反，大逆，则问冯太后，无福辞。立曰：雄之上殿何其勇，今何妾也？太后还位左右，此乃忠语，前世事，立何用知之？是欲献我孝也，乃饮药自杀。先未死，有司请诛之，尚不忍治法，废为庶人，徙云阳宫。 既死，有司复奏，太后死在未废前，有诏以诸侯王太后仪葬之，仪乡侯身君之媳夫及子当相作者，或自杀，或伏法。身女便为孝王后，有两女，有司奏免为庶人，与冯氏宗族喜归故郡。张友以先告赐爵关内侯，史立迁中太仆，哀帝崩，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诬告骨肉，立献人入大辟，为国家结怨于天下，以取至谦，或决议，幸蒙赦令，请免为庶人，喜何普云。